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47集。 沈西声音好像很远，他疼，那里骨头阵阵钝痛，不是皮肉受伤那种好像许多蜜蜂在叮又像许多根针在扎的感觉，而是就要爆开一般，宛如有人要从内部撕开他的两根手指。对着上官凌霄安重前后，他能云淡风轻，背着一贯偶像包袱维持自己的大佬人设，不会露出脆弱。可是对着水晶皮冻，沈西却是想说出来自己所有真实的感受。他疼，真的好疼。听到这两句话，夏九家的内心软得一塌糊涂。他看着沈西的手指，左手翻过来从底下反握着，又把自己还空着的右手附在对方受了伤的右手手背上面，用两只手轻轻攥着。 这样好点了没有？ 沈西扭过头看夏九家，夏九家装作毫无意识，只是同学间的关心安慰。片刻之后，沈西声音甜腻腻的， 好了好多，豆，你对我真好。 要不要去药店买止疼片？ 沈西摇头。车停了又开，开了又停，夏九家一直转着沈西的手。也不知道过了几站，人来来去去，行色匆匆，有人跑着赶公交车，有人抱怨路上太堵，速度太慢，有人抓紧时间打电话谈工作。可在最后那个角落，时间却缓慢和温柔的，仿佛沙漏中的沙子。最后夏九家终于放开沈西的手。 冬，中午没有吃饭，打球受伤又耗体力，我饿。 把茶叶蛋给我吃呗。夏九家只好从塑料袋中掏出沈西刚买的茶叶蛋，一点一点仔细剥了，确保没有碎的蛋壳，递给沈西。喂啊， 你还有左手，左撇子同志。 哦。 回到寝室，夏九家把沈西送回338寝室，并在沈西要求之下，屈尊给他剥了橘子，削了苹果。沈西接过苹果，先舔了舔，然后才啃，每一口都细嚼慢咽，仔细回味，让夏九家想要直接给个巴掌。最后夫人上床睡觉，自己回去上课。到教室后发现同学们还在疯狂讨论球赛，据说他们离开以后17班又是两头不中，明显心里已经崩溃，而6班却再得到两分，加时赛把17班踢成了秃瓢，以10分的分差挺进决赛。到5点半，夏九家去食堂买了一碗大骨汤，还有据说会对骨折后的恢复有帮助的牛奶、鸡蛋、水果、蔬菜给沈西送去。他到的时候，沈西正用左手写题，他刷刷的写，时不时的皱眉看看手掌侧面蹭着的墨水。 没有睡吗？ 睡了，每觉十几分钟。我发现人吧，能疼的睡过去，也能疼的醒过来，太累太倦就睡过去，刚补一点就醒过来了，后来干脆也不睡了，也不知道得疼几天。 算了算了，反正这个比较烦心，还得练练悬空写字儿。而且我写字儿的时候最喜欢用另一只手用力压着书跟卷子，现在会疼，可不压着又会跑了，走得很慢。 夏九家听沈西说他疼得睡过去又疼得醒过来，被反反复复不间断的折磨，心里酸酸胀胀，不敢相信那是怎样一种感觉。同时白天忙忙碌碌当中没能仔细体会到的愤怒渐渐窜上，让他头皮发麻，在他的五脏燃烧，像一个火球般随时都有可能猛然爆裂开来。忍一时越来越气，退一步越想越亏， 敢对沈西动手，真当沈西好欺负，真以为沈西家里没人吗？ 告别沈西以后，夏九家上高中以来首次逃课，两节大晚自习全都逃了。他去了拳馆，学习六年之后有一年多没练，自从要参加中考他就没再见师父。见夏九家再次出现，师父们都十分高兴，知道他R中第一，全部都啧啧惊叹。夏九家拼命地练，先练基础，又打沙包，最后进八角铁笼，与拳馆里面两个参加过 MMA 的师傅整整打了几个小时，直到最后又由于不知原因的低血糖头晕。那两个师傅都算是拳王，其中一个在美国打过 MMA。 九家，刚才有两个勾拳，还是再挥五勾吧，别以肩膀为轴啊，以腰为轴，看见了吗？ 你腰 看见没有，身体的力量比胳膊的力量大得多，这样才能一拳把敌人直接干到地上 KO。 从沈西骨折受伤开始，夏九家每天晚上都去拳馆练习，有时逃一节自习，有时逃两节。他叫夏永和想个借口跟学校请十天假，还说乖儿子想要自学，在期中继续第一，不被沈西追上。夏永和毫不怀疑，给老于发送短信说夏九家的大爷生病，需要全家一起照顾，夏九家被排了晚班。于中善也毫不怀疑，准了。而事实上夏九家并没有大爷，他两边一片，没人觉得不对，这辈子连撒谎都是日出东方未经一败。其实冷静下来，夏九家也觉得疯狂，他从来不主动打架，事实上被动打架也只有跟张扬等等几个混混的那一场。然而就是那一次，好像开启了道邪恶的门，让夏九家知道自己能打。在那以前他也不知道，也没想过自己练的泰拳究竟能否实战，因此这回当看到沈西在疼，给自己同桌报仇的念头便翻涌上来。沈西很疼，医生说恢复期有30到60天，给济公一个本就应该有的失败就可以了事了吗？他那么嚣张，还不是因为以前没有吃过教训？若是不管，就会有第二个沈西，第三个沈西。夏九家非常清楚，被夏九家暴打一顿这种事情济公不会声张，要有万一他也不担心。R中并不可能宣布开除学籍，他不管到哪个学校都是2021年高考状元热门人选。R中作为省内的巨无霸，绝不会想把他赶到别处，让全校知道也好，看谁敢不长眼睛。他也觉得他的想法不文明，很暴力，可是却压不住，就像是小树的种子，即使用檀木盒子一层层封锁起来，它也还是会撑开木盒，自顾自地生长到外边去。夏九家依旧每天晚上都在拳馆泡着。篮球赛半决赛是在周四，沈西周五周六都在寝室休息，逃掉两天，周一才又开始上课。数学老师见到沈西手指上的夹板， 沈西右撇， 不是篮球赛被十七八一了。 哦，小心点儿啊，你们这些小孩子。你去吗？ 中午之后 你就 在 这来吗？ 跟我们一起去吧， 看看吧。我就不去了，其他人也小心一点啊。 没错，中午就是决赛，对手是高一十班。跟十班没仇，沈西不想冒险上场，这是要考第一的手，可不能再伤。他披着一件外套站在篮球场边当全职教练。六班的人都很绝望，沈哥不能耍帅出场，这场决赛怕是要输。当然班长他们也都不错，可是很难赢下对手。事实上十班实力恐怕不如六班十七班里的任何一个，对上谁都十有八九赢不下来。六班十七班的半决赛才是真正的决赛。可说那些毫无用处，淘汰赛是如此残酷，遇到一个克星就 game over， 多少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和选手早早退出比赛。听胜者在采访时说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 小鼻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呢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 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